軍隊機械人，佢就喺嗰度完成曬從空中到地方到各方面嘅呢個嘅任務。咁另外咧，佢哋嘅智商咧仲繼續咁發展嘅話咧，可能咧係會出現。是絕少數最大的力量的控制者先控制這些有智慧的機械人。那這些機械人呢，不但只是起到殺手的工作，還會起到很多其他你想不到的工作。所以很多的先進國家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要反對呢？他們覺得呢，是因為中國處於領先地位。咁如果而家限制咧，可能對佢哋係不利嘅。咁於是咧就呢個有呢個提法。而喺中國嚟講咧，我哋雖然喺技術上我哋處於領先地位，但我哋從人道主義同國際和平嘅角度，依然係提出要呢個咁嘅提案。咁呢個提案咧，古特雷斯秘書長就提出，既然大家一時之間唔能夠取得一致嘅意見，咁等。大家咧呢、這個研究一下先，喺適當時候咧都應該咧呢、這個通過呢樣嘢，因為對大多數國家係有利嘅、公平嘅。咁但係咧美俄嗰啲國家咧就唔係咁睇法。嗱，咁呢一個嘅議案咧，我就覺得係好有趣嘅。將我哋喺電影、電視裏面見到嘅嘢咧，已經嚟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已經喺聯合國要討論啦。咁你可見咧，從喺故事裏面、電影裏面見到嘅機械人，到而家真係要討論去通過限制機械人嘅發展嘅時間，我諗都係20年左右。咁如果再咁落去咧，我相信不出5年到10年咧，呢啲人咧就可呢啲咁嘅機器人咧，就會喺世界上起好大作用。當我哋好關心嘅時候，就係話佢捉棋，話贏咗人類。但我諗捉棋贏咗人類仲係小意思，將來好多地方佢有超乎人類嘅能量、智慧，而佢咧冇人類嘅先天性嘅自然缺陷。嗱，我哋知道每個人都係有好多 DNA 上嘅呢樣缺陷嗰樣缺陷。我哋而家所有 DNA 嘅改造係着重去整理呢啲缺陷，使到我哋個生活更美好。但如果一路做到最後係製造完美嘅生物人嘅時候咧，或者因為呢個生物人而採取對自然人嘅某啲有缺陷嘅人加以淘汰嘅時候咧，咁呢啲問題就會直接嚟到我哋嘅社會上邊啦，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呢、這個都係20-30年會出現嘅事情。所以希伯來大學有位教授就專門研究呢個問題，嚇佢嘅幾本巨著咧係佢嘅課堂嘅呢個嘅講義嚟嘅，就係談緊話好快嘅時間，全世界嘅呢啲軟件公司嘅大公司就會控制曬人類噶啦，因為你哋個個都跟曬呢個演算程式嚟做嘢啦。所以我最近睇到一張報紙，有一位年輕嘅學者嚇，佢講到，佢話我哋應該要求保留我哋自然人唔參加虛擬嘅世界嘅權利，因為虛擬世界裏面好多嘢係會咧表現出嚟好似好完美，但事實上係將自然人嘅權利係剝奪咗嘅。嗱，咁而家咧呢啲討論已經嚟到啦，所以我知道如果年紀大嘅朋友覺得都唔關我事啦咁，但係我亦都真係希望我哋年輕嘅朋友要注意到呢個時勢嘅到嚟，科學技術嘅到嚟對我哋人生嘅影響，對我哋嘅家庭、社會、生活嘅影響已經就在眼前。如果我哋睇到我哋好多嘅年輕人，佢嘅日常嘅衣食住行，所有嘅生活習慣都全部俾演算程式控制曬。佢每日連放低，除咗瞓覺瞓著咗之外，放低個電話一陣間都唔得嘅。你就可見咧，佢基本上已經進入去咧由 AI 控制佢嘅嗰個時代。咁再過幾十年，啲 AI 嘅嗰啲 機械人咧就會認為，咁我養你呢班人做乜嘢咧？係養你嚟當寵物啦、啊，你玩俾我睇啊，抑或係咧，你養你嚟淨係消費地球上嘅物資咧？既然咁講環保啦，咁你哋係消耗最多、最會破壞環保，不如你哋就唔好要啦，將你哋抹咗佢啦。嗱，呢個情況你唔好以為一定唔出現，所以咧，希伯來大學呢位教授就係講呢個問題。佢話咧，希望新嘅一代要醒覺呢個環境嘅道理咧，我哋點樣去有相應嘅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各種嘅平衡嚟平衡呢一點？咁我覺得從聯合國嘅上個月嘅呢個討論裏邊啊，我哋已經睇到呢啲問題逼到埋嚟，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一路都喺科幻小說裏面出現嘅現象咧，嚟到我哋身邊嘅時候咧，我期待我哋嘅朋友咧，年青嘅一代嘅朋友咧，要注意呢個變化係嚟緊噶啦。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方位為你提供最新抗疫資訊，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門及衛生防護中心舉行的防疫抗疫記者會專訪和專題報導， 亦會同食物及衛生局、衛生署、醫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緊密合作，為市民提供最新有關圍封及強檢安排的訊息。 港台電視32 與全港市民同心打好這場抗疫戰。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上个礼拜我又因为引述到一个美国嘅印太战略嘅资料，全面去压抑压制呢、這个中国。咁呢度咧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咁点解呢个压制会咁快咁逼埋嚟咧？咁啊，使我諗起喺我早一輪讀嘅書裏邊咧，談到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就係講喺過去嘅130年左右，即係從19世紀90年代1890幾年嘅呢個甲午戰爭之後，特別去到我哋嘅北洋艦隊喺1895年被日本人全面呢個打沉咗嗰次嘅事件，喺中國嘅找尋現代化嘅痛苦嘅過程，找尋現代化、找尋中國自己嘅復興強大，係基於我哋嘅民族喺過去百幾年真係被欺凌、被侮辱、被欺負、被剝削，已經去到極致，所以孫中山先生講：我哋咧係一個呢個半封建半殖民地，係一個咧飽受西方剝削壓迫嘅一個社會。而最重要係因為我哋本身整個中國人一盤散沙，唔團結。嗱，咁呢個情況咧係由19世紀末嘅時候一場嘅呢個戰爭，即係喺我哋中國北部嘅北洋艦隊，李鴻章嘅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呢件事。嗱，呢件事本身其實佢最大嘅影響唔係一隊艦隊嘅問題，而係原底喺清末嗰個時間咧，好多嘅先進嘅清朝嘅嗰啲知識分子啊，嗰啲領導者，是想進行一個中國的現代化的運動，這個現代化運動叫做洋務運動。咁啊，洋務運動的成果是產生了很多現代的工廠啦，這個機械廠啦、船廠啦、印刷廠啦，又出現現代的銀行啦，很多嘢就是一個現代運動。不過當時叫做洋務運動，而這個洋務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就需要發展自己的呢個軍事力量，所以在嗰陣時就向德國買了很多嘅戰艦，所以我哋嘅北洋艦隊咧並唔係喺 科學技術上或者具體的物理條件上，我哋嘅戰艦輸俾日本人，而係我哋嘅社會嘅制度、管理制度、管理系統，我哋成個系統嘅唔靈光。我試過睇呢個1895年嗰年嘅《雍同和日記》。嗱，雍同和係清末嘅時候咧，一個大嘅國師咧，係皇三代嘅帝師，嚇咁佢係軍機處裏邊嘅好舉足輕重嘅人。咁我睇佢嘅日記，佢呢本《雍同和日記》咧係中國嘅四大日記之一。咁其中1895年嘅日記咧，點解我會揀1895年咧？係因為嗰年就係咧呢個甲午戰爭嘅年份，睇佢哋當時嘅社會政治嘅高層，即係軍機處嘅高層，嗰種以虞我詐、拉幫結派，造成咗互相牽扯，造成咗各種嘅指揮不靈、軍事不靈，嚇要調南洋艦隊上去幫北洋艦隊，南洋啊唔肯去，嚇大家咧因為南洋艦隊屬於咧後邊嘅其他呢個盛宣懷、張之洞佢哋嘅力量唔想攞嚟犧牲，咁於是咧北洋艦隊就喺北邊直接對抗日本，而日本嘅所有嘅戰略。睇後來日本嘅所有嘅呢個戰略嘅嗰啲文件咧，基本上一步一步就係想集中殲滅中國嘅北洋艦隊，以打擊中國嘅呢、這個強富嘅運動。嗱，日本啊進行咗明治維新嘅嗰個強富國強兵嘅運動，中國亦都想進行洋務運動，想進行自己嘅富國強兵。兩個東方國家嘅競爭咧，最後係日本勝咗。咁於是咧，整個北洋艦隊嘅毀滅，洋務運動嘅被壓止，中國嗰次嘅現代運動嘅被壓止，佢跟住就帶嚟全中國嘅呢個失望同埋混亂。本來好多人對洋務運動仲有所寄望，結果洋務運動嘅失敗咧，就整個中國就進入去要求革命，嚇咁，所以喺嗰陣時嘅中國，革新派、革命派、保皇派好多政治派別都係因為呢場戰爭嘅失敗咧，就中國大亂嗱。咁呢個係距離而家只不過係130年前左右嘅啫。咁呢個第一次咧。被西方，被唔好講西方外力咧壓制咗中國嘅現代化運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嘅經驗。第二次中國嘅現代化運動被壓制嘅就係呢個到上個世紀嘅20、30年代啦。我哋如果有去上海，有去廣州，有去武漢，我哋睇到。沿江、珠江嘅沿江、長江嘅沿江，嗰啲江上嘅浮，嗰啲船、嗰啲商浮，即係武漢啊、上海嗰啲咧，你沿江見到嗰啲建築，都係我哋20年代嘅時候嘅中國政府嘅建築。嗱，呢啲嘅中國建築就係中國另外一次嘅現代化運動嘅苦苦嘅掙扎。咁呢一次嘅掙扎。去到20、30年代嘅時候咧，又俾一個外力嘅干擾啦。呢、這個外力干擾又係日本人，就1931年發動咗呢個918事變，1937年發動咗77嘅全面抗戰。於是中國又轉入去一個咧對外嘅戰爭。咁當然對外戰爭跟住就引出我哋嘅呢個國共嘅所謂合作。跟住完咗14年抗戰之後咧，又回到呢個我哋嘅內戰狀態。中國始終都唔能夠統一，唔能夠團結，始終都係咧呢個處於分散嘅狀態。所以第二次中國現代化運動咧，其實應該係中華民國當時嘅努力嚟嘅，但係結果都係以呢個戰爭嘅出現失敗嘅告終，跟住就出現1949年嘅呢個新中國建國，咁就又進入第三次嘅中國現代化運動啦。咁即係話由49年建新中國一路到現在呢七八十年，係中國第三次 進入現代化的苦苦掙扎發展的年代。咁呢次第三次嘅進入現代化運動，會唔會受到外力嘅又一次嘅干擾咧？咁嗱，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唔係唔存在嘅。從1950年嘅朝鮮戰爭，到咧呢個珍寶島嘅問題，到印度嘅問題，同中印邊境問題，到咧越南中越邊境戰爭嘅問題，你都睇到咧喺呢個過程裏邊都係連串不斷嘅戰爭去造成可能對我哋嘅現代化嘅壓抑。幸好有中國共產黨比較強烈一致的集中的領導，咁咪一個一個的難關渡過了。好啦，到現在21世紀的今日，我哋見到所謂上個禮拜我所講的美國的亞太戰略、印太戰略對中國的包圍，嗱，原底對中國2-3條島鏈箍埋中國島，仲係箍住咗嘛？而家直情咧係喺整個中國邊境製造更多嘅戰略混亂，同埋讓我哋咧寸步難行，想造成咁嘅局面。咁中國點去應對呢啲嘢咧？咁我就覺得現在嘅中國政府嘅國策，我睇到，我感覺到，我覺得係對嘅。呢個國策就係我哋不惹事，不生事。但我哋不怕事，即系话要准备有应付事件发生嘅能力，但我哋尽量唔好惹事，尽量唔好咧作过激嘅反应，因为而家整个世界系大钟摆喺处摇动紧，整个世界系重建紧，多极嘅政社会喺处重建紧，各种各样嘅互动喺处进行紧，所以更加需要我哋国家用好大嘅戰略定力。嗱，個戰略定力，尤其是喺三海、東海嘅呢個釣魚島問題，喺台灣嘅問題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定力嘅地方。南海嘅美國不斷嘅喺處挑人，嗱，大家可能冇留意到，美國喺2月初嘅時候，那個一隻 F-35C 的隱形的戰機在自己落自己的母艦的時候撞了，結果就跌了落去我們南中國海，跌了在哪個深溝度呢？我們不知道，裡面還帶了很多核、很多飛彈的。那究竟美國現在呢為何會一隊艦隊、兩隊艦隊這樣開去那個地方呢？其實在那裡他無意中，他有意識地宣布那裡是他的管轄地區，他直接包圍住呢，是準備要留下這隻飛機了。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九龙入口嗰边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慢线有意外，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至于较早前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中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未清理噶，龙尾去到近世界花园。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的中线有意外，龙尾近世界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六尾村路。另外，屯門的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而家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龍富路近龍門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 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接种情况又是怎样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目前来讲，尤其是疫情爆发得咁严峻，那我们会看回情况，希望能够在未来短的时间之内集中那个接种的力量，就在那个长者的群组，还有在小孩子的群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我们新闻多数是讲一些一般老百姓很关心的大面积的事。對於我頭先講到嗰啲咁嘅聯合國嘅議決案啊，呢、這個對於南海發生嘅嗰個 F-35S 嘅呢個跌咗落去南海嘅深溝裏邊，而家美國布曬所有嘅航母艦喺度咧，造成一個專屬區，即係話咧唔俾人入去嘅區，因為佢驚中國或者俄國會嚟。如果他們行開了之後，他們會來罵這一隻飛機，當然他們希望佈置一個環境是他們專屬的，他們就可以集中精神來罵這隻飛機，因為裡面的儀器、裡面的飛彈都有大量的美國的軍事的科學技術的機密在裡面。那你看到呢，即是每日發生的事情，我們一般在電台電視上是很少留意到，因為那些也都不會告訴我們，也都不是那麼高調，只是閃一閃就過了。但事實上這件事至今未解決，究竟何時美國會撈回這隻飛機呢？不知道。撈不撈得回呢？又不知道。我們知道在南中國海有很多深溝，在日本的東北馬蘭里納海溝呢，又是一個很深的海溝，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溝，它最深的地方是萬多米，高過喜馬拉雅山的。所以呢，這些地方的深溝裡面呢，都藏有大量的資訊、大量的知識。中美俄三國加上日本都在這個大陸的邊界，很多的海溝裡面都在處做功夫，都在處做很多 的調查，深入去那個 地理環境。所以南中國海這些情況呢，其實是非常之險象橫生的。20年前的黃偉撞機事件的全過程， 嚇、啊、呢、這個我前幾上幾個月都講過關於王偉撞機事件嘅過程嚇。咁而家呢次佢哋自己跌飛機落去喺嗰度，而家打撈緊成個美國已經將嗰個地區咧封成一個佢哋一個臨時嘅專屬區，係唔准任何其他人飛到，其他船經過。咁中俄亦都喺處看住嗰度嘅情況。嗱、啊，咁呢啲咧都係咧我哋一般老百姓冇留意到，但係呢啲咁嘅問題都係會引致另一次對中國現代化運動嘅一種壓抑。美國要壓抑中國嘅現代化嘅進步，就已經講到出口噶啦，已經係咁做噶啦，嚇講明今後24个月就全部要咧做好多壓抑中國嘅嘢，咁可能唔止24个月啦，可能36个月、48个月嚇，佢哋會繼續咁做落去。咁中國會點咧？就保持戰略定力，唔好跟住美國嘅節奏嚟做嘢，特別喺南海問題同埋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因為呢幾個地方都有一啲對家，有啲人喺樹上搞作，因此我哋點樣去鎮定地面對呢啲問題呢？就係、是、一句説話，保持戰略定力，要知道時間對我哋係有利，多一年和平就好一年。所以我哋要爭取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越長時間和平，對中國嘅環境發展係越好。喺美國嚟講，佢係啱啱相反，佢需要嘅係戰爭。問題佢要讓你跌落佢設計嘅戰爭鐘擺裏面，跟佢嘅節奏嚟做嘢，唔按你嘅發展時間表，佢要按壓抑你唔俾你發展嘅時間表。嗱，咁呢啲咧。中國執政黨咧係要好小心面對呢個問題，亦都要好小心，讓我哋中國嘅同胞唔好咁呢個咁激動嘅民粹主義、民意、民情，唔好搞得咁激烈嚇、啊。有啲嘢咧應該合情合理，唔好太多嘅呢啲不必要嘅群眾性嘅一種壓力，因為整個世界有好多複雜嘅情況喺處醖釀緊，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保持戰略定力。中國人民保持對國家同步同向的理解，知道和平爭取時間發展我們的中國自己內部的事情，將我們國家搞好是我們最需要的事情，做到我們完成了我們的現代化，完成了我們同美國是完全處於完全的對等狀態，一比一嘅對等狀態嘅時候，我哋就係四倍美國嘅實力嘅時候，到嗰個時候，自然就進入一個彼此都需要嘅和平嘅時代。嚇，咁呢一個咧，我哋係等待呢個時代，但係呢個時代唔係人哋送俾我哋中國嘅，係不斷在挑釁而保持最冷靜的反應，咁樣先能夠爭取到呢個和平嘅時代。但係亦都要注意喺東海問題嘅釣魚島度有日本嘅搞作，喺台灣問題有呢個台灣當局某啲人嘅一處搞作，南海問題亦都美國不斷企圖挑起南海東盟嘅國家同中國嘅呢個嘅好多嘅摩擦同埋衝突。咁換句話講咧，都有好多其他的界外持份者，他們都有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本國選舉的利益，因此呢就會造成問題的錯綜複雜性。好彩我們中國是一個5000年的文明大國，我們的歷史文化沉澱足夠我們去應付所發生的這些事情，因為當我們學習了、完成了所有應付複雜的環境的學問的時候，這些周邊的國家都未出世。所以我覺得只要中華文化的復興，只要我們強調的文化是和平的、共融的，只要我們強調我們的文化是一種要跟世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稱霸不逞強咁嘅文化嘅時候咧，我相信咧，最緊要嘅就係唔好衝突。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而家整个嘅世界系趋向于多极。如果你睇下啲极咧，都唔系话咁难睇得到嘅。中美系两个极，然之后咧，欧盟、法德佢哋企图造就另外一个极。佢呢個極就牽涉到同俄國嘅嗰個互動嘅關係，咁呢度變咗咧就係中美俄歐四個大極，日本咧係附和喺美國度嘅，而日本附和喺美國度，睇嚟此後可見嘅五十年，日本都係處於戰略弱勢，都難以挑戰美國。本来美国咧系几惧怕日本嘅复兴嘅挑战，所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棍就打冧咗日本，日本到而家都起唔到。再加上而家日本自己嘅战略处境、人口嘅处境，使到佢咧要想摆脱美国战后嘅嗰个军事管制嘅条文咧，都唔系咁容易吓。咁佢哋好多政治家就想吓将呢个军事管制嘅条文咧呢、這个。取消佢嗱，好多人都唔知道，日本到现在仲系在美国对日本占领军嘅军事条文管理底下，整个日本嘅海港领空基本上系美国占领嘅，美国军事上占领晒呢啲空中嘅航道啊，海上嘅航道啊，系美军占领嘅。好多人冇留意，包括日本人自己都唔知道，以为自己系一个完整嘅国家。其实日本唔系一个完整嘅国家，因为佢嘅呢个完成自己一个独立嘅国家咧，好多嘢佢未摆脱，而箍住佢嘅就系美国。美国唔系几想日本完整地独立离开佢。如果以日本嘅技术上完整地独立离开佢咧，我谂佢核武啊、核飞弹咩飞弹佢都齐晒，以佢嘅技术。但系佢系受制于美国嘅，所以日本究竟能否摆脱美国嘅对佢嘅呢个嘅钳制咧？睇嚟日本嘅政治家有多少想利用中美嘅矛盾，佢自己。表面上選邊企喺美國度，其目的係最終要擺脱美國，做繼續控制住佢呢個情況。可能你美國要我幫手制衡中國咩？唔該，嗱呢啲條約要取消，呢啲條約要取消。咁呢個咧可能係日本同美國要講數、要爭取嘅內容。但一旦美國鬆曬日本呢啲嘢嘅時候，日本肯定唔會係善男信女，唔會咁容易俾美國話事。因此呢一極亦都會想辦法趌出嚟。嗱，咁於是咧，呢度咧有一個潛在嘅極又會出現啦。咁啊，喺南亞嚟講就印度啦，嚇，印度係比較受制於呢個佢嘅內部嘅社會狀況，佢嘅文化狀況，再加埋咧巴基斯坦嘅狀況。咁所以而家你睇到美國咧，就去到尼泊爾不丹嗰度咧，開始去製造啦，話要喺嗰度咧，喺尼泊爾建立軍事基地啦。啊！俾$5亿俾尼泊爾，俾佢哋答應咧，俾佢喺度建軍事基地。咁當然尼泊爾都唔係蠢人，佢咁樣即係將尼泊爾放喺同中國直接嘅對峙嘅環境底下。咁尼泊爾呢個政府係一個，我覺得過去呢廿幾年我睇到係一個好聰明嘅政府嚟嘅。所以咧，佢會點咧？我哋唔知。尼泊爾嘅人民亦都係有見過世面嘅好多人，佢哋都去過好多地方嚇。呢啲咧，即係我相信佢哋會作出佢哋恰當嘅處理。咁去到中亞，即係 土耳其啊、中亞、伊朗啊嗰一邊咧，呢一度係呢個阿拉伯文化同回教文化、土耳其文化呢啲物呢啲 Turkey 文化呢一類嘅文化咧，亦都未必完全信服呢、這個五眼聯盟嘅嗰啲文化狀態，所以嗰度又係一個有可能嘅空間，而各個極都會爭取呢個空間，即係話歐亞大陸上真正能夠玩牌嘅係中美俄歐，而歐主要就係法德，而英國基本上就俾美國拉咗過去嗰、那個四眼聯盟嗰度啦。我唔叫五眼嘅原因就係新西蘭似乎唔係幾積極，咁佢啲四眼聯盟咧就係、是、一個極，咁即係話咁多極之間咧係喺處博弈緊。嗱、呢個博弈喺今後十年都會有好多動作，而會唔會喺呢個博弈之間擦咗一啲特別嘅火出嚟？特別喺歐洲呢、一次咧，我哋見到普京居然咧就係講明我要去演習我的核導彈嘅力量。嗱、這個咧佢就話俾歐洲聽，話俾美國聽，你唔好忘記我係世界超強嘅核力量。呢度係有我張底牌喺處嘅。嗱、咁呢啲咧都係使到美歐咧要注意同俄羅斯嘅關係。所以你會見到整個世界進入廿一世紀第一個季度完咗嘅時候，就進入一個多極多元嘅世界、多邊嘅世界。咁中國嘅外交政策就強調一樣，我唔係要提出我嘅呢、這個我嘅秩序，我嘅秩序就係聯合國嘅秩序。聯合國各個國家參與共同簽訂嘅秩序，包括咩海洋公約啊，其他各種各樣嘅公約、各種各樣嘅組織、各種各樣嘅金融組織，但係基本上就係按法規、按法律、按股權、按人頭嚟投票嘅，而唔係美國說了算嘅世界秩序。美國的理解就是世界的秩序是我建立的上個世紀，所以呢所有的秩序啱我的就是我的秩序，不啱我的那些就不是我的秩序。那這個呢，中國現在確確實實是有種力量可以挑戰美國，不是跟足你美國的秩序來做事。所以美國人就說中國呢是企圖製造一種世界的新秩序，是挑戰過他的 舊的秩序 的這個主持者。那這些呢又是現在各個外交官在處博弈的這個一個環境了。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在整個的中國的發展過程裏面呢，第三次想阻截我哋中國嘅現代化嘅外力，其實係存在嘅。啊，問題中國點樣能夠運籌到所謂合中連橫地，能夠咧擺脱而進入去，俾多我哋十年、十五年嘅時間，進入去完全現代化嘅呢個一個世界嘅先進嘅國家。嗱，所以中國政府嘅目標提出兩個百年咧，係包括建國一百週年，即係2049年。咁啊，距離現在咧仲有廿幾年時間。如果去到2049年嘅時候，中國係完全已經達到同美國一比一嘅狀態，我哋嘅 GDP 已經同美國完全對等。我哋嘅人均甚至咧，因為一比一嘅時候，我哋已經總 GDP 會超過美國。到嗰個時候，綜合嘅實力、科技實力、文化藝術嘅實力、話語權嘅實力、我哋嘅國內嘅建設、人民嘅支持嘅實力，能夠企喺美國面前，真正同佢平起平坐。雖然咧喺呢個阿拉斯加會議嘅時候，中國已經講話我而家係平視你，但係喺美國嚟講，認為趁你未真係長到我咁高嘅時候，我而家要打低你。嗱，咁而家咧就喺處呢個搏擊嘅呢個嘅時間裏邊，嚇喺呢個搏擊時間裏邊，中國最重要嘅做就係沉住氣，忍住。唔好按美國嘅節奏，唔好按美國嘅戰爭嗰個時間表，係要按自己現代化發展嘅時間表。該要沉氣，該要忍耐就要忍耐。當然 條底線是一定畫出嚟嘅，正如普京嚇，佢畫咗條底線，跟住蘇核武嘅 call 呢，呢個就係普京嘅硬手臂嘅做法。中國無需要咁做，我哋強在我哋有十四億人、十五億人跟住嚟嚇，我哋人民支持自己嘅國家。嗱，呢一個最近咧，呢、這個紐約嘅呢、這個愛爾曼呢、這個公關調查世界調查公司得出呢個結論咧，對中國社會係一个好大嘅鼓励，91%嘅中国人民咧认为佢系满意于而家中国嘅领导层，中国嘅社会系有信心同埋信任呢个政府嘅。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江山是人民的，我哋要为人民服务，唔系得个讲而系做。我哋一切以人民嘅利益为依归。十四五亿嘅中国人民支持自己嘅政府，系最大最大嘅实力。吓，乜嘢核武啊、航空母舰啊，都系咧实力里边嘅盾牌同埋刀剑嚟嘅啫。最紧要个人持刀持剑者强壮，并且支持自己嘅国家。期待我哋民族嘅復興，嚇呢一個嘅中國夢咧，能夠體現出嚟。但係呢個時間仲需要時間，因此仲係需要冷靜沉着，仲係需要相當程度嘅忍耐，先至能夠阻止第三次對中國現代化嘅壓抑嘅外力。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谁令我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温暖，时日远飞，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而。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我此生给你留住，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总是错误。随梦去，徒剩如我体肤，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苦，独个自离别去，还是情已死枯，一生孤寂，痴心作苦。伤心地追悔，这颗心失去遗憾。时日远飞，我却日渐痛苦，全为我而心情错付。难道我不值一顾？此生给你留住，情被创伤，爱也尽被染污。明白爱情都是错误，灵魂如随梦去，浮沉如我体肤。